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2号在平壤举行。全会有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各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会议就职业同盟各级组织切实贯彻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的时代任务和职业同盟组织的任务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的各项问题进行了讨论。